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24章，喺鬼市做交易嘅人呢，首先你要懂得讲暗语，比如卖嘢嘅人就讲伸出土嘅山根，山根嘅意思就是玉器啦。咁而买家一听，如果有兴趣，就会详细咁问啦，山根有几重啊？咁呢啲重量其实唔系指真系咁重嘅，而系指边一个年代啊？咁两个人一番暗语对落嚟咧，就交换咗买卖嘅物品嘅信息。以一门生意，如果想继续，咁就要先估价啦。你知道以前啲人着啲衫都系阔袍大袖嘅，咁啊两个人咧就揾个袖遮住只手，咁啊喺里边玩啲咁嘅袖里乾坤咁，各自啊整个手势出嚟。如果个价格大家都讲得差唔多啦，咁就可以去真正嘅店铺里边长谈。又如果有人想组织长眼去挖蘑菇咁嘅嘢，点办呢？喺嗰度有啲上咗年头嘅古玩店，但系都有自己嘅供货商嘅。如果你想挖蘑菇，只要揾准咗呢啲店家，咁对方觉得你系可信之后呢，就会牵线搭桥。事成之后，倒出嚟嘅嘢，店里面就会全部收。呢度其中嘅门道真系数不胜数，我都系只系知道一啲皮毛而已啫。而家嘅潘家园进行咗现代嘅规划，鬼市亦都冇咗，卖货嘅100件里面99件都系流嘅。虽然时事喺度变，形式亦都发生改变，但系喺暗地里嘅交易依然喺潘家园里面热火朝天。有句话系咁形容嘅，唔识古玩嘅就去琉璃厂，嗰边嘅假货少，上当机率就低，但系好货就唔会有。真正懂行在行，识听识睇识闻识讲嘅呢，都系去潘家园。嗰个地方虽然睇起嚟有啲寒酸，但系地下流动嘅都系啲硬货。好啦，讲到呢度呢，我就同豆腐落咗车，一路就向里边行。呢个地方无论你咩时候都系人来人往嘅，比起深圳嗰个华美古玩城真系热闹好多啦。走到里面呢，都系膊头撞膊头，好挤拥，汗流浃背。两边一道一道嘅全部都系摆地摊，咩黄货、白货、山根、双圆、运球、软片、硬片、亲口、大口、长颈，唉，叫得出名嘅或者叫唔出名嘅都多到不得了。我同豆腐睇到眼花缭乱，目光所见嘅全部都系仿古货，耳仔里面听到嘅都系扯天扯地嘅交流声。乜嘢话？我呢对咁嘅珍珠耳环系当年慈禧太后戴过噶。跟住嗰边又讲，哎呀，我呢个鎏金龙木桶啊，系当年同治皇帝踎坑用嘅。哎呀，我同阿豆腐就咁行咗一圈，全部都系呢啲咁嘅嘢。我心谂呢啲摆地摊嘅都系啲水货，真正嘅行家话唔卖就喺埋边嘅店面入面。仲要揸紧时间去入边睇下先，正打算啊同阿豆腐行快啲，突然间听到喺旁边一个摆地摊嘅正喺度困紧一个外国人。这个摆地摊友嘅发型啊，成个即食面咁嘅，身上咧着住件文化衫，面上边全部都系啲豆皮窿。如果喺个人堆里边一掟，一定会吓亲一堆嘅大姑娘噶啦。只见佢手里边攞住个亲口。即系亦都系碗咁解啦。嗰个碗呢系黄色嘅，上面就画咗个彩龙。佢正喺度同个外国人讲： 嗱，呢个呢系康熙嘅黄釉瓷，唔能够平噶。睇你系个有缘人，古董讲究嘅就系个缘分啊嘛。2000蚊啦，我哋交个朋友当系。 豆腐唔多识古玩嘅，佢讲：，哇，咁样一个烂鬼碗，系真定系假噶？可以值2000蚊。我讲喺清朝里边呢，黄釉瓷烧制系最好嘅，工艺亦都系最高，系喺雍正时期嘅货嚟嘅。康熙嘅黄釉瓷嘅质地咧就细而且晶莹，好似鸡油，所以又叫做鸡油王。胎厚重而剔透，你睇睇嗰个，釉面粗糙发青，而且仲带有拆光添。份量唔使过手，一睇个瓷片就知道唔过关啦。喺流水线上嘅批次货，唉，20蚊都嫌贵啊。原本呢个地方系人来人往，我讲嘢嘅声音好细嘅啫。啊，点知呢个外国人嘅中文啊唔错，竟然啊听到我一串话。本来要俾钱嘅，一听完我讲，即刻闹呢个咁嘅即食面头系呃人嘅大话精。跟住个口里面讲咗句 God damn it shit， 跟住就走咗去啦。摆地摊条友啊，即时亦都嬲啦。佢两只手叉住个腰啊，打量住我，一副啊想喐人咁嘅样。佢讲 睇得出嚟，你好似有两道散手咁噃。不过你唔识就咪乱招咁噏啦。釉面发青，呢啲叫做蛋黄青釉啊。仲有呢个光唔系咩贼光，系油头，系我哋长年把玩落嚟先能够形成嘅油头。你条靓仔系咪嚟冚墙噶？ 所谓嘅油头咧，就即系指人嘅油。一件古物，如果经常有人去将佢把玩，人手上边嘅汗液油脂经过摩擦，久而久之就会吸咗油。表面呢就会泛出一层嘅油光，一般有油头嘅嘢都系唔会假嘅。不过古碗考嘅就系眼力，嗰、那个碗如果真系康熙黄釉亲口，边度只至卖2000啦，至少系200万啦。我亦都唔想同呢条友喺度车大炮啦，我话拉住个豆腐准备走，哈。点知呢个咁嘅速食面头嘅摊主企喺我面前，佢讲 唔准走。如果今日你唔将说话讲清楚，就唔好离开我呢个摊堂。 大家都知我呢个人向嚟食软唔食硬嘅，佢咁一讲我真系嚟火啦。我冷冷咁一笑，正准备等佢见识下咩叫做虎威嘅时候，佢突然之间又低声咁讲咗句： 山鸡雕凤凰，六个六。这一部说话嚟， 豆腐亦都已经立晒三袖啊，准备开片嘅啦。佢突然间听到咁讲，佢又问： 凤咩王六个六啊？诶，少啲同阿豆爷爷喺度兜圈，你敢唔敢只抽先？吓、啊，唔敢咁啊，唔该你嗱嗱声闪啊！ 我睇见豆腐咁样嘅趾高气扬嘅架势，不禁啊有啲觉得好笑啊！呢条僆仔啊，属于真系狗仗人势嘅。有人喺旁边撑腰嘅时候，就唯恐天下不乱。如果今日我唔喺度，佢一个人遇到呢啲事，我保证佢绝对啊跪低喺度求爷爷啊！豆腐啊，梗系唔知道啊。不过我知道呢个人讲嘅就系暗语，山根雕凤凰。佢就系知道我哋手里边有真正嘅玉器，而且系从女性个墓里边挖出嚟嘅。至于后面嘅六个六，应该就系佢报价。我啊，对于呢啲咁嘅行话黑话呢，亦都唔系全部话通嘅，因此亦都搞唔清楚究竟六个六系指乜。不过我有啲奇怪，呢、这个人点知道我手里边有货呢？唔通我身上系咪有啲咩破绽？我咁一谂，我好奇心啊上嚟啦。我同嗰人讲：讨要翻新货要过，行呢？嗰个人一听暗号，眼睛啊即刻一亮，即时啊去旁边嘅摊主打咗个招呼，话翻店里边要招呼啲客人咁，叫佢啊帮手照应一下呢个铺位。跟住佢就带住我哋两个一直往前走，行到咗前边，当街铺摆地摊嘅就明显少咗啦。两边都系古玩嘅小门店。嗰、那个人啊，将我哋引入咗其中一间细店，只见上面写住石聚来社。所谓嘅石，应该指嘅就系玉石。 呢间铺头就唔系好大，铺面里边一排嘅玻璃柜，后边有一个屏风。嗰、那个人入咗铺头啊，即刻关上咗大门。佢啊见到阿豆腐系咁盯住玻璃柜里边造型各异嘅玉器喺度睇，佢啊讲： 诶，两位呢啲都系水货嚟嘅，入唔到两位嘅眼嘅，我哋里边倾啦。 呢、这个人嘅态度嚟咗个180度嘅大转弯，跟住就喺前边大怒。豆腐吟吟沉沉咁讲：哎呀，你哋两个求仙喺度咁叽叽嘅嘅咁讲啲乜鬼嘢啊！我话对啊，豆腐摇咗摇嘅手指，叫佢唔好嘈住，静观其变。喺个屏风后边系一个小厅，等到我哋三个人入座咗之后，我就问：你点睇出我有嘢噶？嗰、那个人啊，骑骑一笑讲： 做呢一行嘅，要嘅就系眼力啊！唔紧要有眼力啊，仲要识得闻噶嘛。呢、这、一个闻嘅功夫喺潘家园，我认第二都冇人敢认第一嘅。自从两位喺我个铺子前边行过嘅时候，我就闻到你哋身上一阵嘅老尸除嘅。谂你哋两位一定都系从个斗里边出嚟，手里边肯定系有啲热货嘅。 豆腐啊，即刻觉得好嘢，佢啊惊叹咁讲： 哇！你咁样闻都闻到我哋身上带有名气，你唔系估嘅啫啩？咁你闻下我到底有几日冇洗脚啊？闻出嚟我啊信你啊！ 嗰条友一下子又俾阿豆腐啲咁嘅无厘头嘅脑袋又是窒住咗，佢又苦笑咁讲： 你啊唔好开玩笑啊！我直讲啦，除咗闻呢，我仲识睇啊！你哋身上啲尸油嘅味道啊，真系太重啊！呢啲味道啊，人哋闻出，不过就难唔到我嘅。我一闻个味，我就开始及下你哋啦。 跟住。佢又指一指我裤袋讲： 嗱，你睇下呢嚿咁嘅凸起嘅形状，唔系烟又唔系打火机，仲有三条横纹，我谂应该系个玉如意系嘛？ 我啊细时候听阿爷讲，赌斗呢一行里边嗰啲文家咧就好多嘅，一件古物放喺个鼻下边闻一闻，就能够断出个年代。有一个笑话。话呢有个盗墓贼就摸咗一个龙头嘅缸室，出货嘅时候文家往个鼻里面一放，即刻讲： 嘿，呢件嘢唔好，墓主人死嘅时候肯定便秘，屎都未屙干净，哇啲味好劲啊！ 不过好似呢种咁犀利嘅文家呢仲係比较少嘅，我冇諗到呢个咁嘅即食面头其貌不扬，居然仲有呢个本事。佢自己介绍话佢姓石，个名叫做石吕乐。不过喺行里面大家都叫佢个花名叫做石吉德。据说呢佢面上嗰啲豆皮吉德呢係有一次收错咗货嘢嚟嘅。嗰、那个係一个单干户喺坟地里面搞出嚟嘅嘢。嗰、那个单干户呢自己挖坟开棺嘅时候，里面有一隻通体发红大到好似隻猫咁大嘅癞蛤蟆。嗰、那个盗墓嘅单干户一见到吓咗大跳，即刻挥起个短柄锄头将啲咁嘅蛤蟆锄死咗。嗰、那个癞蛤蟆身上嘅血液就染入咗呢个棺材里面嘅嘢。喺民间有种讲法，但凡好似呢啲咁嘅通体发红嘅大蛤蟆都系啲甲拐王嚟嘅，毒性系好猛。而且是无色无味，如果黐上啲咩嘢，嗰啲嘢就会带上毒。咁呢一个盗墓贼亦都听过呢一种嘅讲法，自己就将呢啲嘢就用块布包住，就嚟到呢个石吉德呢度嚟买，而且仲要扮到咩都唔识咁，将呢个货卖咗个好低嘅价钱。石吉德开始以为执到大便宜咧，即刻就将佢买落嚟，把玩咗冇几耐。面上就生出咗呢啲咁样嘅豆皮嘅嘢，点样医都医唔好。自从石吉德嘅曾爷爷嗰一辈开始就系呢个玩古玩㗎啦。喺潘家园里面亦都驻扎咗成两代人。喺呢个圈里面从落斗到出货 各个环节都冇佢唔知嘅，而且喺北京一带古玩界亦都算享有盛名。我心谂，如果真系享有盛名嘅话，点解我哋一啲都冇听讲过嘅？一睇呢个人就系个吹牛吹破天嘅。我同阿豆腐坐咗落嚟，听佢越吹越离谱，不由得啊打断佢讲：喂，啲嘢究竟你收唔收噶？我自己心里边亦都有自己嘅一番打算，因为如今我哋被差人夹上咗，手里边啲货就有啲消身，早早出手为妙。再嚟咧，呢个石吉德好歹都系潘家园嘅地头虫啊嘛，点样亦都知道啲行情，话唔埋仲可以顺便同佢打听打听下吕叔嘅事。